虚无的月亮身上了天空摇，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，我等待着美姑娘哟，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？上的雨水哟，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，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。过来哟，虚无的月亮身上什么？